第九名，罗艺华，自信的飞吧，下降一位。 我冲着在人群楼空还在站着，我守着每一个机会，他们都在看着，用汗水来见证每一次的努力，用拳头来解决路途中的阻力。懂得阅历不代表你就会做音乐，有了学历也不代表你办事的能力。飞就带着你的梦，山多高，飞就带着你的梦，飞不管会摔多痛。 第八名，马英伦，按时失眠，上升两位。 就这样日夜颠倒的把世界变黑色，也真的无可奈何，谁又会嘻哈在等我，每天的红酒绿，夜夜的在笙歌。抱歉我年纪大了，今儿还是先算了。 I don't wanna go to play Just a joking Where's my say Where's my say、yeah. Who can help me find a sleigh No beach, no weed Only music Only music。 第七名，张超，不了乐队，蛇，新歌上榜。 难懂的心理，难懂的真理，我试着寻找雨后的奇迹。不懂的世界，不懂的秘密，我想要知道存在的真理。 第六名，王胜夫，胡话日记，上升三名。 我想把你忘了，可我怎么也忘不掉，因为我被你关进了回忆的监牢。就算我每日每夜的拼命挖爱情的墙角，名叫珍惜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本周排名在第六位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胜夫的《胡话日记》。王胜夫凭借《胡话日记》当中那句“如果你有一天离婚了，你和孩子我都要”超暖超感人的歌词，收获了一大批的迷妹。面对上万的观众，我感到非常的兴奋，而不是紧张。有 Life 之王的赞誉。所以说爱他的小伙伴们一定特别期待去现场来观看。与此同时呢，王同学生活方面也是井井有条，大学寝室布置呢是颇具艺术气质，热爱音乐的同时有满书架的书，是不是感觉小王子特别赞呢？实至名归的才子。所以说希望王胜夫能够在原创音乐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，不忘初心，成为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民谣歌手。即将听到的就是由王胜夫带来的《胡话日记》，我们一起来听。 2013年的冬天，你寄给我平安夜的明信片，在上面写着我们已没有缘。你说我喜欢在冰上划船，你却总是把我一下掀翻，还问我为什么面前是一片黑暗。

周的冠军歌曲就是由李莎莎带来的《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》。有网友听到这首歌，在歌曲下面的留言非常的扎心：我从没想过再遇见你，因为我们还在一起。我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，因为不管怎样，我认为我们还会再见吧。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，原来真的遇不到了。还有一位网友评论说，面对面的时候看你，你的容貌刻在我的脑海里，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，真的遇不到了。你的容貌已经在脑海当中淡忘，但我们的点点滴滴依然清晰。我多想再遇见你，多想。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李莎莎带来的《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》。 时间今天又走过我身边，走得太快，我都看不见，还是会经常的想起你。快要疯了，却还没看见，在这夜看不见尽头的地平线。你说你就在尽头的那一片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可以让我看到那画面。我从没想过再遇见你，也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。我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，你在哪里生活的还可以。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，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？赶快动动手指，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。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，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？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。 最新鲜的创作，最新鲜的声音，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。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来自于马琛的《悸动》。前段时间马琛的一首《冬至念君安》在我们榜单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，也有听众朋友说还想听听其他的作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带来马琛的另外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，叫做《悸动》。朋友说寂寞了别怕，找个人来牵挂，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呀，他在哪个角落，对着谁说着痴话。这首歌的歌词细琢磨起来还挺有意思的，特别的细腻又非常实在， 配上马琛独有的嗓音，把那种一个人的孤单和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，来自于马琛的《悸动》。 潮湿的盛夏，鸟儿在天上说着情话，空旷的教室只有风扇吱吱呀呀，下过雨的操场乌云散去，人生嘈杂。很奇怪，日子总是不咸不淡，在最好的年华。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熊霄带来的《四季》。四季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们经历着四季变换，体味着人生百态。四年大学时光如同这纷繁的四季，留下了磨不掉的记忆。初入校园的我们刚刚相识，转眼间毕业照里一群人或欢笑或哭泣，那就是属于我们最美的回忆。于他们而言，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四季已经逝去，繁花似锦的春，热情激昂的夏，沉静阔然的秋，冰寒难耐的冬。人生短暂，四季匆匆，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。接下来时间，我们就一起在这一首熊霄带来的四季当中，好好的回味一下属于我们的一个又一个的四季。 爱春的脚步掩盖了冬雪的孤独，就像老师点名我给你掩护，那夏的回顾，萤火虫点点的祝福，就像暑假分开，一场大电话诉苦，那一段就像四季的风，就像人生中长不大的梦，欢呼呐喊沉默伤感，翻涌着人生最美的痛，去拥有最灿烂的笑，回首，我愿回首到所谓的等候，回首，我愿在校门口伴你左右。

常受乐迷和听众朋友们的喜爱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节目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受，别忘了可以随时和我们来留言互动。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了。收听节目呢，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、 喜马拉雅、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。不要走开，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。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，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，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。摇滚顶峰点，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。 OK， 欢迎回来。李夏的新专辑《大象》之中呢，包含了许多的音乐元素。他说啊，就像一个大的气象，所以叫大象。 那李夏与立冬乐队成立至今演出超过了百场，现场的演出经验非常的丰富。他们原本叫做候鸟乐队，风格属于西北元素的现代民谣乐队。当年因为乐队的早期成员大提琴手出国，后来李夏和风琴手还有吉他手结识，就组成了现在这个阵容。他们从2008年参加迷笛音乐节，并开始出席各种大小 live house 及个人他人承办的大中型的演出。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呢，是来自李夏与立冬的歌曲《宝贝》，是李夏前几年去福利院表演回来之后写出来的。当时啊，福利院的孩子们误以为他是来领养孩子的人，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表现自己，希望得到被领养的机会。但是看着这些孩子呢，无法对他们说出口，自己只是来表演的，并不是来领养小朋友的。 那李夏呢，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敢于直面这些孩子的存在，因为生活中除了诗和远方，还有更多的现实的问题，而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首《宝贝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 我的宝贝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我的宝贝，我是多么多么想你。我的宝贝。 当初呢，乐队刚成立，李夏和乐队艰难地坚持着。他戴着一顶牛仔帽，穿着皮衣，把自己打扮成西部牛仔的样子，在嘈杂的酒吧里演出。当时啊，他和几个朋友住在北京五环外的费家村啊，有一年的收入还不到300块钱。他们呢，就靠着对音乐的挚爱，咬牙坚持，多次拒绝家里为他们安排好的工作。 对，我觉得有这样的坚持，才使得一路走来，李夏虽然是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磨难，但终于慢慢走入正轨了，对不对？ 对。 那认识李夏的朋友都知道哈，他很爱写诗，哪怕在那段无比艰难的时期呢，他也是写了大概有4-5个本子的诗。他读尼采，沉迷于他的偏执，对那句没有音乐的人生是一场错误深信不疑。 哎，那有那么4-5年呢，因为生活的压力，李夏可以说是夜夜失眠。他一个人盯着窗外的月亮直到天亮，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呢，就是这种感情的一种抒发，叫做《蝴蝶》，带给大家，来自李夏与立冬乐队。 徐来，海风拍打着海浪， 看 日出东方，东海露营，伴着海鸥的歌声，不放肆不青春。 想 一颗年轻悸动的心，就要立刻行动。 10月13到15号，2017东海音乐节，陈绮贞、许巍、Gala、野孩子、海尔兄弟。陆先生， 2017东海音乐节，浙江舟山朱家尖，放肆你的青春。 购票方式，请登录大麦网或东海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。 声音随行，摇滚随心。这里是中国摇滚榜。 好，下面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李夏这次专辑的同名曲《大象》啊。这不是一首讨巧的歌，它是写给抑郁症的朋友们的。 我们都知道，抑郁症这种病残害了太多人的身心， 真的。 那李夏也是希望这首《大象》能让所有有抑郁症的朋友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承担和战斗。而李夏本人也坦言，曾经得过抑郁症整整7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才会写了这首歌。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以及精神科的帮助。 嗯，其实现在人们的工作当中啊，精神健康要远远比这个身体健康好像要更明显一些。对对 对， 值得关注。是， 对。 嗯， 那有的时候其实听听歌也是可以排解压力和放松心情的嘛。 嗯，其实这首歌呢，李夏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期待，他只是想引起社会和身边朋友们对抑郁症的关注。那下面呢，就把这首《大象》带给各位听众朋友。 下发布了《骄阳似我》这支 MV， 并且呢也在微博上调侃自己，拍完这支 MV 刚成家的我呢立刻就变回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，但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干过最摇滚的事儿。 嗯，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总得留下点什么，对不对？ 所以说你知道这句话里透露一个什么信息吗？ 就是爱老婆 啊。不是，这 MV 好像挺贵的，对要慎重，大家消费要慎重。 对 好了， 请了好导演拍的。 那李夏呢说，这首歌的歌词来自于他9年前写的一首诗，经过无数次的排练以及通宵录音，现在呢终于可以和各位见面了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准备来收听这首《骄阳似我》。不过呢大家也别忘了，在听歌的同时，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这7个字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，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《骄阳似我》，来自李夏与立冬乐队。 我就像太阳，嘿嘿嘿，粉红的太阳，嘿嘿嘿，我就像太阳，嘿嘿嘿，粉红的太阳。整个天堂涌向非有制度，隐形的巨人们正在艰难摸索这秘密交配的时机，于是我左手拿枪右手长矛，试图要向虚空开炮，一些新鲜的死亡被我和我烂醉的兄弟们看到。呼吸吧，呼吸吧，呼吸吧，直到已经不会再有痛苦。呼吸吧，贪婪的呼吸吧，直到所有感觉失去。 李夏的歌很浪漫，但说起他的爱情故事呢，那是更浪漫。 哎呦， 所有知道他故事的人啊，没有对他不羡慕的，就连汪峰都说哈，李夏的爱情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。 那2011年呢，李夏在北京参加一个音乐节的演出，那天呢，他刚过完30岁生日的第二天，演出的时候，他被人群里的一个外国女孩深深的吸引了。这个女孩侧脸像极了电影当中的茜茜公主。演出完之后呢，他赶紧下台去找这个女孩啊，因为被熟人拉着说了几句话，转眼的功夫，女孩便不见了踪影。那第二天呢，李夏在一家文艺网站看到演出现场的照片，其中有一张照片的特写居然就是这个女孩。 后来李夏拿着印有女孩头像的寻人启事呢，贴遍了北京高校和大小酒吧，苦苦的寻觅了1年多之后呢，在一家酒吧打听到了消息，原来女孩是英国伦敦人，假期才来中国学习，已经回国了。后来他得知呢，女孩还会回北京。那这一段时间呢，他就天天在鼓楼一带晃悠，希望能碰到女孩。直到2012年的一天呢，他骑车在宁夏大厦外面吃拉面的时候，居然看到女孩正坐在路边吃烧烤。 哎呦， 这一次李夏没有再错过。 其实现在这个女孩呢，早已经是李夏的老婆了。 对。 那每次李夏讲到这个故事，脸上全是甜蜜。接下来啊，这首歌曲叫做《梧桐树下的恋人》，来自李夏。那我们呢，也祝愿李夏和他的妻子，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，永远的幸福和快乐。 梧桐树下 交替似刀，那影子坐在回忆的窗台，纵身一跳，纵身一跳。他们说走吧，走吧，没有结果。他们说走吧，走吧，月亮会坠落。他们说走吧，走吧，不必见怀，爱会有新的从回忆里走来。他们说走吧，走吧，没有结果。他们说走吧，走吧，月亮会坠落。他们说走吧，走吧，不必介怀，还会有新的从回忆里走来。 听， 东海畔海风阵阵徐来，海风拍打着海浪。 看， 日出东方，东海露营伴着海鸥的歌声，不放肆不青春。 想， 一颗年轻悸动的心就要立刻行动。 10月13到15号，2017东海音乐节，陈绮贞、许巍、Gala、野孩子、海尔兄弟、陆先生。 2017东海音乐节，浙江舟山朱家尖，放肆你的青春。 购票方式请登录大麦网或东海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。 聆听真实的声音，体会摇滚的魅力，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。 讲完了甜蜜的部分呢，也避不开无奈的话题。那关于李夏的歌曲《离开北京》，背后也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和情绪。啊，其实代表了很多的一批北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者哈。有一天呢，李夏接到乐队成员的电话，对方说：“30而立的年龄，我连房租都交不起，我做音乐还有什么意义？” 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，你会怎么回答？ 我说我也交不起啊，我这不是还在录节目吗？ 那李夏是怎么回答的？ 其实对于他来讲，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或者安慰，然后他就反复的思考这件事情，然后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呢写成了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离开北京》。 这是李夏给兄弟的一首离别之作。据说呢，《离开北京》这首歌发行的第二天，汪峰从网上听到这首歌之后呢，在15分钟内通过了各种关系打电话给素不相识的李夏。这首歌一瞬间给汪峰久违的感动，他说这么好的音乐人，这么棒的歌，一定要让所有人听到。 对于李夏来说呢，摇滚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用他的话来讲呢，就是音乐多给了我一双耳朵，也多给了我一双眼睛，还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。这首为朋友而写的歌呢，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，真的很多人。那下面呢，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李夏与立冬乐队的《离开北京》。 亲爱的，今天我就 我今天就要离开北京，让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说爱你。这是《离开北京》中的歌词，李夏用最朴实的语言唱出了这份不简单的心情。 没错，坚持啊，其实无疑就是最艰难的选择，有时候它就意味着你要舍得丢弃更多的东西，但可以换来什么呢？大多时候还是无从知晓，所以能够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人都是伟大的。 如果你喜欢听李夏与立冬，或者他们曾经给你带来过一份感动的人，就购买专辑，还有到演出现场去支持和感受他们。 好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。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这7个字，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，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。